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明定105年5月20号以前没有登记的农地工厂，必须要在2年内申请纳管，最晚10年内取得特定工厂登记。105年后新增的未登记工厂都必须拆除。草案也新增吹哨子条款，鼓励民众检举105年5月20号以后新增，或者是105年5月20号之前已经存在的高污染工厂。根据草案规定，取得特定工厂登记的业者未来可以依照规定取得土地合法使用，如果在群聚地区，优先以新定都市计划或开发产业园区规划处理。非都市土地的零星特定工厂业者可以提出用地合法计划，都市计划内的零星特定工厂依都市计划法办理。检警在日前在高雄港查获货柜夹藏破纪录的1.5吨毒品，竟然爆出警戒自己人涉案。根据了解，警方巡线追查，一名任职宝山总队吴姓员警涉嫌带着林姓领货人办理报关，疑似协助躲避藏毒货柜遭到开柜检验。吴姓员警在侦讯时坦诚协助报关，但是他不清楚是替巨量毒品走私。桥州地检署依犯毒品伪造文书罪嫌，命令50,000元交保，将深入追查他跟贩毒集团关系，也厘清有无对价的关系。吴姓员警长期任职在宝山总队，对于海关审核抽验流程相当熟稔。他在案发被查获之后随即请辞。由于本案创下破纪录的国内史上单一运输数量最多的纪录，宝山总队立下了大功，也是上个星期第三波安居弃毒专案成果发表最亮眼的一笔。但是员警居然是涉入其中，宝山警方内部已经下达封口令。台铁普悠玛号出轨之后遭到调职的台铁副局长何宪林2月底提早办理退休，职缺预定由交通部长林佳龙赏识的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长冯生辉出任，暂定4月1号上任。台铁企业工会不满冯生辉空降，今天前往冯生辉未来的办公室贴上朝中无人、鱼跃龙门、金飞升等绿色春联，痛批人事案严重打击台铁，台铁工会坚决抗议，将战到底。台铁企业工会理事长张文正表示，今天到副局长办公室是为了要向交通部表达抗议，既然要外派空降一名副局长到台铁局，严重的打击工作士气以及升迁管道。台铁企业工会文宣组组长吴长志表示，台铁局有自己的人才，台铁局长张正元虽然出身台铁，但是也离开台铁一阵子，如今连副局长都要空降，派任不熟悉台铁的人空降，一到台铁要摸索，等于台铁将面临一段空窗期，对于台铁是一种伤害，工会坚决反对。立法院财委会今天审查国安基金条例，立委曾明宗提案修法，将国安基金规模从现行5000亿扩大到1兆。由于朝野立委意见分歧，委员们决议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根据现行国安基金条例规定，国安基金规模5000亿，包括向银行借款2000亿，以及向四大基金借用尚未投资的资金，最多3000亿。由于国际金融情势波动幅度变大，现行规模是否足够，以及向四大基金借用容易有争议等，都引发关注。立委提出的修法版本内容差异相当的大，包括立委曾明宗等人提出修法版本，将国安基金规模从现行5000亿提高到1兆。立委林德福等人提出，为了避免争议，国安基金应该删除向四大基金借用3000亿的规定，而财政部则是主张维持现行规定。今天进行协商的时候，朝野立委看法不一，最后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

为那座单身。 Falling down, 끝이 없는 girl. 어서 baby 나를 깨워줘. Wait. 너만 떠올라 태양이 구름 위를 걸을 때 달이 너를 비출 때 Girl, you make me wonder. 매일 봐도 모르겠어, baby. 네가 보고 싶어, oh crazy. 넌 내게 빠져날 수 없어.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mind. Baby. I'm on your side, you've been my sign. 조금씩 빠져들 거야 더 흐릿하던 날들은 너로 선명해져. I got you, 넌 널 보면 lose my mind. 너의 향기로 차올라, 에이. 나의 마음은 벅차올라, 에이. 잡은 두 손꼭 넣지 마, baby. I never let you go. Girl, you make me wonder. 매일 봐도 모르겠어, baby. 네가 보고 싶어, oh crazy. 넌 내게 빠져날 수 없어.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mind.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mind.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You got much bright light. Soon out of paradise.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You wake me up with your mind. 3月28号的下午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刚刚在吃午餐，差点把电台的电脑的荧幕跟键盘都喷的我全部就嘴巴里面的食物喷上去的马克， 太精彩了那一集。 因为广播女神吴玛丽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传给我一个说，你明天中午配饭吃可以看看这个东西， 是 我就努力的找一找，看了一看，发现哇。我真受不了，我刚刚正在办公室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什么你在说什么这么好笑 啊？没 talk， 而且是很新的，对不对？3月19号，就其实就是上个礼拜而已。 对，他好像是最新的一集。 哇哦，那他找了一大堆的搞笑艺人还有职棒选手还有偶像，那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共通点就是很不会画画。 真的是画得很，我觉得也不能说很糟糕，就是很可爱， 因为他们加工过后以后就变成非常酷的东西，就变得很可爱。就现在最流行那种掰碎掰碎， 对， 是真的掰碎哦，不是那个掰 掰。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其中有说有一些很可爱的图，如果你把它做成徽章印在你胸口的 T 恤， 就是你把它变成 T 恤贩卖的话，那真的是 你会想买， 很潮，或是变成那可爱的娃娃的话，而且他们，我真的觉得看了日本综艺节目就觉得哇，他们的置入啊是多么的精致，那个置入是很精致，不是像台湾的节目有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一个奇妙的转场说嗯我平常都吃这个。 你是在讽刺我吗？ 没有。我说出国就最怕什么呢？最怕是行李箱，就拖一个行李箱出来，反正之类的，蛮粗糙的。然后他们要画画嘛，所以就很多很多主题，然后其中呢就画一个就是铁达尼号。 然后那个铁达尼号呢，就大家都最有印象，就是杰克跟 Rose 就站在那个船的甲板前面，然后说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you jump, I jump 的那一段这样子。好，所以就要画那个姿势。那对不会画画的人来说呢，就是这个姿势很难，是因为两个人是重叠在一起 的。我要怎么？我先画前面那个人吧，可是我画前面那个人，后面那个人手过来，那我他就是。 对，而且 怎么抱？ 你只要先画了后面那个人，再画前面那个，其实就是手跟手就会交叉，就会看不出来，除非你帮他上色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这很困难。那为什么会出这个题目？它其实就是打出那个原本的他们的铁达尼号的 原版的、 封面，然后其实下面就打说哦，这他们新的 DVD 现在什么两个，然后现在正在发售。我觉得就这种植入性就很 subtle， 很精致啊， 讨喜。 对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那一集最后还有植入什么哦，蜡笔小新啦、啊。对啊，就是蜡笔小新的制作团队还特别为这个节目然后画一些东西。当然就是在画那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比较硬凑一点。然后也会觉得，因为蜡笔小新本来会觉得超级好笑。可是可能原本的综艺节目就已经太好笑，所以蜡笔小新反正无法发挥。他只是用一个模板套进去说，然后那个小白那个动物宠物屋里面会出来什么，然后出来就那些血腥化的可怕动物，就这样而已。可是重点就是他其实还是要推销，就是之后蜡笔小新的新的续集电影，然后在哪里哪里，就是我觉得这种植入就舒服。 就是你是一个团队，真的是整个节目的起承转合流畅怎么方式想好了， 对， 很细的想好了，然后执行它。 然后之后呢，就是他们的那一些很丑的东西，他们还做这个单元。这个单元是干嘛呢？就是找人家加工跟巧思。 加工是什么啊？ 加工就是你原本画出一个，譬如说假设画狗，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我的狗看起来就还是人的脸这样子。 有人脸的狗， 对，就是很怪，而且就是大家会大笑说哈哈，你不会画画。可是他加工，他早就真的，比如说有点设计感的人，然后先想好一个风格。比如说呢，他们有想那个风格， 比如说你画了狗，然后我请方旭中、旭中哥 对 来帮你加工之后， 对，对，然后比如说就是我画了就是很丑的东西，但是我找到聂永真帮我重新就是。可是他也不是真的找那个设计师，他是用他的风格去做，所以就变成说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时又带了一点点的艺术气息进这个节目当中。比如说他有一个把它改成变成了什么维吾尔族。维美尔吧，应该是这样的的画作，然后就是你又可以就是跟西洋， 哎呀，又可以学到一点那种感觉， 对，就是他的名画，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个是西方的名作名画家，然后另外呢还有日本自己的，譬如说草间弥生啊，然后那些也是推销自己的文化，让譬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说哦，这觉得很酷的同时，其实那也是一种文化植入，然后最厉害的是还有人就直接把他们做成了实体的娃娃，看起来超级可爱的。 你说 3D 列印出来这样吗？ 实体娃娃，哎，你最后没有看完是不是？ 我没有，我真太累睡着了。但是前面我就笑让我更累，我就哈哈哈，我用尽最后力气传给我伙伴说你一定要看， 因为他最后他做出了实体的娃娃是绒毛娃娃。 你该不会刚刚上网去搜寻要买吧？ 然后他们因为做出来实在发现真的是太可爱了，他们现在在日本的很多地方已经设了夹娃娃机，你在里面可以夹那个娃娃，然后他们的 LINE 贴图也要出了， 想夹， 对，就是那个是就不是你做完一集节目就没了的东西。 阿妹 Talk 真的是很厉害。 为你送上也是一名画家，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夏卡尔》。 小猫向左渐渐趴在窗口，流星划过我们就恋爱了，你还没来我一个人就跳跳舞间门，你还没来我一个人看着山高花草，虚构这个能属于 我的

Oh yeah！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lva 萧亚轩，《我就是我》。时间来到2:3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你要不要帮大家上 IG 或者脸书搜寻一下 Elva？ 你说他现在在干嘛？是不是？ 就他到哎，他最近到底在干嘛？ 好好奇哟，我们来看看。萧亚轩的 IG 没有打勾勾哎、欸， 可能他一点都不在意那个勾勾， 所以让我看了很久以后，还在想说， 这是他吗？ 这正是他吗？还是他就是想要模仿他的人？Really? I believe. Where's Elva?刚刚看到那个账号，然后最新的一张照片已经是去年12月的事情了。然后在前三张，也就是倒数三张的是去年5月的事情。然后说谢谢大家的支持，当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点不好的时候，但是我答应大家我很快就会再出现的，我答应。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 IG 账号，目前呢只有2个粉丝，很酷，他也叫做 Elva 小，一个 parody 的账号，就是一个模仿。他一开始就讲说这是一个模仿仿效的账号。他说第14张的新专辑 fan made version， 就是歌迷自己做的。嗯，一位有幻想症的粉丝的作品，说我前男友是高层，允许我发没有声音的 demo。 啊？ 然后他就放了这个账号，只放了12张，有照片，然后他自己写下了就是那些歌名，但是里面应该是 没有东西的。就他幻想一张专辑歌名都有了， 就是一个 很大的概念，这样 没错。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渴望赶快听到新专辑，渴望到发疯的歌名。 让我来听听看看他里面到底是什么。그대와만든새로운시작을사랑이라불러너라깊게내두눈가득히나라는예쁜색이칠해져더아름다운넌나만의꽃 I feel it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 너와느끼던그모든날들 I feel it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너의눈속에내가보여마주보는시간이그리움을타서네숨결따라서너와나는모든계절이소중해나만의꽃 Rose가까이녹할게언제든눈앞에한송이꽃향이온몸에가득해잠시눈감은순간에도절대잊을수가없어너와나의추억숨결에네가섞어 up all night 어떻게있겠어우리첫만남그대와손과손이더맞단채느끼고싶어한단테말론표현못해우리함께써내린 drama I'm feeling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너와느낀모든날에미소가스쳐가 I'm feeling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 너와나는모든계절이소중해채워놓고그향이취해너를떠올리는걸쉽게말은안할게그저같은떨림느끼던걸서로알기에그리운감정이견디기힘들어눈이마주치고고백하듯이웃었지넌기억하면너와나는모든계절이모든계절이소중해나만의꽃 Rose星期四呢，会为大家送上最新的韩流音乐，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说到了韩流音乐，卡提亚刚刚传过一个讯息说，始源等等会出现在《信义微风》。 始源来了， 他说他真想追星， 他喜欢始源哦。 I don't know， 你在他眼中像始源吗？ 啊，完全不像吧。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那他有说始源为什么来信义微风吗？ 没。 但他有说他想去追星。 他只说真想，应该只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少女幻想吧。真希望我可以飞出去，离开这个上班的牢笼。 就是聚光灯主角。It's being right, being the pink right, I'm really和我一起 go。气氛，我不需要告白，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放感情， hey， 我绝不会让步，什么话都别说，让我使坏，羞羞脸，等一下就进来。 听到这首新歌呢，来自于杨尚云，这首歌叫做《美丽女孩》。关于始源在台湾干什么，你还记得你一个喜欢的牌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发音念出来那个牌子吗？那个名牌， 那个名牌，很多名牌我都没有办法发音哎。 需要打舌的名牌， 打舌什么开头的 ？S， S 开头。 Salvatore Ferragamo。 Yes, that's right. 为了 Salvatore Ferragamo 来了。广播女神，你的手机荧幕在亮，是在亮什么？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我在解任务。 什么任务？ 恋爱任务？怎样？有意见你？有意见你？ 请告诉大家这个任务要干嘛？ 就是 你会在捷运站跟百货公司跟一些卖场走来走去，然后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男主角就解任务，然后呢就是你累计解满50个任务，男主角对你的好感度就会上升100哦。 怎么可能， 真的有100啦？ 那上升100可以干嘛？ 男主角对你的好感度会是升级呀、 啊、升级可以干嘛？ 升级的话 可以干嘛？ 升级的话哦，有时候然后可能会打电话给你 哦，他会打电话给你哦，你说在那个游戏里面打电话给你， 有时候可能会打电话啊，有时候就是男主角就可能会有 po 文，会有动态啊，那你就可以跟他互动这样。 啊？有没有搞丑啊？ 怎样？怎样？嗯哼。 嗯哼，嗯哼。嘿，我不需要属于我的一切，这世界只懂宠坏你，都得不到我真正想要的那些。 是非，用沉默来应对、忍着不崩溃，悲只是悲不是罪，你比谁都更执着完美。 坚强够了，休息一下吧。谢振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Where are we going? 最新疗愈主打，最想到达的地方。 Maybe I'll find her. It could be fair.

you don't realize what this means to me. So let me have just one more chance.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Used to be.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the fight is over.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飞碟首选强打新，四月一号起登场的是许茹芸。 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 台北车站 下周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将为你介绍陶喆战队飞十号。 在黑白格填满悲伤，旅途悠长，就算海角天涯，没有你在身旁。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都市设计及土地使用开发许可审议委员会今天再审大巨蛋案，委员在会中认为防灾避难容留人数的模拟参数应该新增数据，元凶必须提出如果大巨蛋白天举办活动时的散场计划。台北市都发局长黄景茂才是要求元凶修正之后再送审。根据都发局今天提供的简报显示，远雄的大巨蛋防灾避难容留人数电脑模拟参数包含建物内有59833人加户外13733人，以及70000人加户外13737人两个方案。电脑模拟显示，如果发生灾害，场馆内的民众8分钟可以离开观众席，15分钟离开场馆。不过，都审会委员认为，防灾避难容留人数的电脑模拟人员避难步行速度应该纳入每秒0.6公尺才更准确。黄锦茂才是仍然以台北市府提出的安检标准每秒1.2公尺为基准，但是远雄必须把委员建议纳入下一次的模拟状况。淘汰老车成为民进党去年9合1大选败选原因之一。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定调，过去为了改善大型车排放污染而定淘汰年限，引发民怨。今天提出的精进方案，只要车辆符合出厂时排放标准，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再强制汰除。而对于没有办法符合排放标准的大约2万辆车辆，也提高汰旧换新补助额度。 苏贞昌强调，我们用更体恤人民的做法，扩大补助范围或者是加码补助，提供信贷利息补贴，再加上降低货物税，减轻人民负担，鼓励更新，达到空屋减量的终极目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针对前舰国造案召开秘密会议，并且邀请国防部长严德发、海军司令黄树光列席备询。委员会召委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军方展示合约设计阶段输出许可，经过委员会检视之后都给予正面肯定。第一阶段输出许可检视完毕之后，明年九月细部设计阶段完成后，立法院将再做一次检查。而从即日起，军方前舰国造案也将进入细部设计阶段。而严德发也表示，前舰国造合约设计阶段结束，接着进入细部设计阶段，产制建造蓝图，并且按照结构以及取得装备造出原型舰，预计2024年下水，目前进度一切正常。立委关心的输出许可部分，前舰国造输出许可分为设计阶段以及建造阶段，前者都已经取得。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日前质疑科技巨擘 Google 在中国的工作让中国军方受益。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会晤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之后发出推文表示，皮查伊强力表示全心全力挺美国军方，而不是中国军方。川普也形容双方还讨论政治公正的问题，以及 Google 可以为国家效力的各种事情，会面很成功的结束。而 Google 也发布声明回应，强调没有跟中国军方合作，而是在网络安全、招募人员以及医疗保健等许多方面跟美国政府合作，包括国防部。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44点，跌幅1.61%，来到21,0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成为212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9点，成为29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0点，成为95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9点，来到287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成为320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点，成为1053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86亿。国际权威航空服务调查机构 Skytrax 今天公布今年度的世界最佳机场大赏，新加坡樟宜机场连续第7年蝉联榜首，台湾的桃园机场则是上升2名到13名，为历年来最佳的名次。另外，桃园机场在亚洲最佳机场中排名第8，最佳全球机场设施排名第9，全球最干净机场排名第8。根据这项排名，全球最佳机场分别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第二名是东京羽田机场，第三名是首尔仁川机场，而第4到第10名依序是卡达杜哈机场、香港机场、日本名古屋机场、德国慕尼黑机场、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以及瑞士苏黎世机场。今天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还有马祖沿海空旷地区跟临近海域会有较强阵风，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爱人才是大人，这一次回到晴朗的南方，持续大人中。卢广仲11周年大人中返乡站高雄巨蛋演唱会，3月29日天意售票网全面起售。Team Ear Music。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Gotcha.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你心情平静吗？心情不能被影响， 平静的过每一天， 每一天。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了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如果你有任何的美妆想要推荐的话， 保养想要推荐的话，也欢迎你直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美妆小撇步。 前一阵子呢，就是企图模仿美妆 YouTuber，然后就想说看看美妆 YouTuber 都在拍什么影片，我也来 拍一下， 拍一下那个感觉，哇，不拍则一拍就对他们产生了无尽的佩服以及更加的尊重之心，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 但是应该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吧，你再多做几次就上手了。 重点是你拍完之后，你也不想跟他二回熟，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 你说拍一次就太累了， 很累很辛苦，而且尤其是如果你现在看很多的美妆 YouTuber， 可能都已经是各式各样，他们订阅数已经几十万块百万，他们已经红了，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合作的厂商是可以支撑他们的，可是前面你不知道他可能要准备多久，这种你默默的一直拍，一直很辛苦，一直很辛苦，可是也许没有人看到，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就想到前面不晓得他们度过多长这样的时间，就觉得非常的 毅力， 很厉害， 心情要平静， 要平静，真的是 我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得到十万订阅数，也不是为了得到业配或厂商，我做这个只是因为单纯有一颗 想要分享的心， 想分享的心， 我想分享的心已经用尽全力拍了两支影片，躺在欧马克豪宅的硬碟里， 现在就是给我压力哦， 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平静平静的心。 星期四下午的妹妹爱漂亮，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分享一下你自己最近喜欢的保养品或是美妆品。有人请问玛丽有用过 OZIO 的蜂王乳凝露吗？ OZIO 是什么啊？我知道 OZ 啊， 我也知道 OZ 啊， OZIO 我这牌子是哪里，我没听过耶，有人用过可以分享吗？蜂王系列我是只知道娇兰出过啦，然后应该是娇兰吧，那因为娇兰对大家相对来说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熟女或是小时候你妈妈会用的品牌，所以我很久也没有接触这个牌子，直到前一阵子大家还记得郭雪芙曾经发了专辑，它里面就附上了娇兰的蜂王系列，比如说蜂王什么平衡油啊，然后什么的，我就回家用了一下，这样子就哎谢谢郭雪芙，然后就弄啊， 使用结果 不太适合我。 不适合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觉得有点 太黏 黏的，然后想说奇怪，是因为跟那个蜂字有关，就会觉得 蜂胶比较 黏黏，就是那种素味里面用底外丁桃啊，那勾来勾去， 就吸不进去的感觉。另外有人说家里买了灵芝皂。我知道灵芝草人啦， 我知道品木轩的灵芝水系列。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 但灵芝皂我就不知道了。 但最近有好多，可能是因为春夏要来了，我就有一些厂牌他们一直在推新的底妆，最近底妆超多的，然后也有很多的保养品推出新的。你知道刚推出的时候是最爱发送试用品的时候、 oh. 最近我领超多试用品回家的，就是大家你也可以好好去申请一下，像理肤保水，它如果你喜欢它那个 B5 全面修复系列，因为我很爱擦那个，就你只要过敏擦那个都会好的比较快。 是假的？ 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和平比较 peace 的配方这样、 哦、 它就是修复嘛这样、就是什么婴儿屁屁尿布疹也是可以擦那个， 嗯， 它也是推出一个 B5 的什么弹润系列的精华液，那个也都是现在有在开放你线上申请，你也可以忙去申请。然后 Kiehl's 它有名的金盏花系列最近也出了个什么爆水霜，那个字都用得很浮夸、 哦、 那个最近我也是领了试用品开心的回家。 爆水霜哦， 他们这些名词都很离谱，说你知道吗，擦上就觉得还好，一推开嘣爆水在你 脸都爆掉了吧。 不是，是水爆出来喷的你满脸的感觉，就是很离谱哎。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 ，Grace 问了玛丽这一件事情，我是完全看不懂啦，我不知道玛丽看不看得懂。 嗯， 玛丽知道城市漫步走满150，同一个人可以换钻石吗？ 我知道城市漫步呢，就是回到我们上个小时聊到的，就是关于女主角去解一些任务。那 满头的黑人问号， 就是一开始他一个礼拜给你的扣打，就是比如说欧马克男主角一个礼拜，你的极限就是跟你一起解50次的任务。 哦， 然后如果50次已经结束，你就要等一个礼拜才能再更新嘛。哦、可是比如说你花一点点的钱或者花一点什么，可以再开通一次， 嗯、 再50次。 嗯， 然后你的上限可能是150次、 嗯、 跟欧马克一起你再敷衍我没有关系。 真的哦，那你这样你又、嗯、 不聊了不聊了、嗯、不聊了 哦、嗯、好，可以150次、啊、然后嘞，然后 他就说有钻石，你没有看到吗？ 哦，像钻石可以干嘛？可以带吗？可以换钱吗？ 钻石就是你要先存好你的能量，就像你去打玩游戏，不是要存一些东西，要闯关的时候，你才可以再买东西或干嘛的、 啊。买什么？ 你不要问啦、 啊。 有人推荐 GA， 是有 GA 这个牌子吗 ？Giorgio Armani。 啊？真的假的？ 应该是吧 ，Giorgio Armani 啊。 GA 黑丝绒的粉饼霜。 你知道 Giorgio Armani 他的那个粉底，我一直听说很好用。然后在多年前，我也曾经去柜上试过哪一款，我已经忘了。我也觉得那时候妆效蛮好的。 Armani 有进美妆哦。 就那么你去里面都有看到啊，就是有点红红黑黑的，就是那个感觉嘛。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然后最近出了一个叫水什么的水泥啊，这些名都太像，我最近出了个新粉底也是好评不断，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去要 试用包，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Giorgio Armani 的那个柜给人家感觉就是 气势太强， 对，我走到五步就开始腿软，然后跪下，然后就离开，我根本没有办法靠近那个柜， 太夸张了吧！ 我都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成功抵达那边，说请帮我试在脸上，然后试完之后还要很有理智的说。我要试试妆感，我先离开感受一下，这样子。我就算练习很多次，我还是很尴尬、欸。 那有办法那种就是走过去说，请给我试用包，谢谢，再见。 你要哪一款试用包呢？ 然后我就说要那个我在广播上面听到那个什么，你们有什么粉底什么水的那个。 哦，这个试用包可能你要先上我们的官网申请，然后再凭那个简讯来领。 所以申请就有了，是不是？ 对对对，你可能要上官网去看。 好，再见。然后下个礼拜我再拿简讯， 我只能疯狂填我伙伴的名字跟电话，然后请他帮我去。但是还有一个麻烦的事，就是通常这种申请或领取试用包，他们试用包就蛮多，只做一个大众色号，就看他可能这个粉底液系列大概有十个颜色，可是他试用包就只有那个颜色，所以可能就是也是用个感觉这样。 还是就是我每次做色号都做那个最少人用的，你拿回去以后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或是不是其实试用，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你试在脸上，可是你不知道该如何脱身的话，就应该带一个男朋友、带个朋友去，然后你化完妆，女朋友说好丑哦。 哇，那个人齿力也要很高，因为就是你要在气势很强的柜姐面前直接说出好丑哦，走。其实当这样的男朋友跟老公也是有点难度的，是有点难度的。 对你来说有难吗？我觉得你好像蛮擅长做这个，就是我觉得还好吧，你要不要再看看？ 哦，对啊，我会说还好啦， 跟你不是很大哎、欸。 我也不会说跟 你 不会 啊，你看就是他的左脸，然后这右脸是上完的，他这些小斑点他在意的这些都有遮盖掉哦，其实他这样气质看起来是很好的。 我看不出来，好，我做得到，我可以。 지키는 바보인 걸까 힘도 없고 멍청하기만 난 I'm no superhuman The shit to protect guys Oh 아직도 난 부족한 girl I wanna be the one to save you I wanna be a superhero 我不敢相信，在 App 上我看到以前我们的版主王令翔想想他来回留言说：“哎、欸、，Armani 的口红很厉害。” 哈， 所以平常我看你可爱可爱，唇红齿白，你的唇红是 想想已经进入到了。 原来你都瞒着我偷擦 Armani 的口红啊！ 哇哦！说有什么对付粉刺的方法吗？ 其实现在开始不只是很多的美妆化妆的 他开始开他的 YouTube 频道分享影片，有很多皮肤科或是医美的医师、他自己也跳出来开频道，就是可能跟一开始美的好朋友有点像，就是他就是要传递一些 正确姿势 啊， 知识， 正确姿势，音乐拉掉，什么什么 比如说画眉毛眉笔拿的方向，有时候就是你用左手拿跟右手拿那个角度不太对，就不好画，所以需要那种姿势。 哦，好好好好。然后就是这一阵子呢，我也看到有一些皮肤科医美医生也跳出来说，因为太多人上门，第一件事情困扰就是 粉刺， 粉刺怎么办？ 对，黑的白的怎么办嘛？ 粉刺他就是他直接就说了，很难，真的是很难有人。 没有粉刺，颗 粉刺都没有，那很难。就是会长就是会长嘛，那人的皮肤就是会正常的代谢，你可能现在代谢掉了，还是又出来了，你现在把粉刺挤掉了，它又是会再回来，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所以医生他的建议是，就是你就是要跟他共存。那顶多你可能会让他比较快代谢，比较快消失，可是它很难会不见。那代谢消失可能就是你皮肤科会开一些酸类给你擦，让它代谢比较快，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刚有人在网上说，哦，我用什么牌子的什么保养的精华液，我觉得好像改善有效，那可能你就可以试一试。可是它是不可能消失不见的。 那你推荐去做脸还是使用那些商品呢？ 我好像都没有，我就是求化妆把它盖得很好。 间谍放送，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亚历安娜。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I should be a sap.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the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Yeah.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gloss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dropping. You like my hair? 格莱美最高荣耀肯定，2019首张最强大碟，未发片连续两首单曲抢先夺冠。全球86国排行同步冠军，亚历安娜全新冠军大碟，环球。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姐妹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我只想亚洲流行天王罗志祥最新专辑 No Idea 预购限定精装版，巴黎知名艺术家 Andre Sariva 手绘封面加 Mr. A 潮流贴纸，48页拍立得造型写真卡，3月27全球限量预购 EMI。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无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没点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梦告诉他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3点31分，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她是广播女神。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美妆用品？最近入手的，觉得不错哦，我用起来蛮喜欢的，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推荐给大家。 像刚刚那个粉刺问题，就是会长粉刺就是会长啊，那怎么办？那定期去做脸呢，有帮助吗？ 就是这个都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只是加速让它不见，或者加速那个循环、哦嗯。可是所谓的除粉刺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去除了让它那一阵子好像不见了，可是除粉刺， 反正它之后就会长回来了， 不是让你变成一个 没 有粉 刺的 人。那、嗯那除粉刺，每个人说你会去除吗？可是每个人除的手法不一样，你不知道他的器材干不干净，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哦，他会对你造成伤害、嗯。所以回到最终、嗯，可能医师都会不建议，就是医生就会觉得自然循环嘛、嗯，你就是让它代谢掉嘛。嗯、除非你，比如说我十天后要当新娘了、哦，我要追求这个时候看起来比较干净、比较光滑一点。那 人生当中的重要 moment。 对对对，那你可能就是哦除一下，就是去寻求一些方法这样。 嗯、然后就一除那一家。器材不干净，反而让你的婚礼的时候脸是烂的，哇，太可怕了。 那你就要请一个非常厉害的新蜜。 因为对于女生来，哎、欸，不能这样说。对于女生来说，就因为如果对于有化妆的人来说，粉刺是可以用化妆品可以盖掉，对不对？ 就是那个毛孔啊、嗯、黑头啊，你就是一个粉把它盖上去，连刺青都盖掉了，区区一个黑头 OK 吧。 那我想你们大家在追求没有粉刺的这件事情干嘛呢？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追求没有粉刺，大家为什么要追求那么干净吗？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因为现在滤镜跟美肌造成的那个影响、嗯、就你滑很多明星，你喜欢艺人，然后你看那些 YouTube 影片，他们灯都打很亮。嗯，你看那个久而久之，你看习惯了，你会以为好像人真的可以那个样子，但其实不可能。嗯，你没有跟你家人、你的朋友真的是完全素颜的时候、嗯，我们人的皮肤就不是那样啊、哦，就是那个真的是只有灯光跟滤镜做得出来的效果。 嗯嗯嗯嗯。 我觉得可能好像哦，我们要追求什么水煮蛋鸡、嗯，嗯，一千个里面有一个吧， 嗯， 就那一个啊， 离开自己的滤镜吧，离开无他相机吧， 就是你要知道现实跟无他 的差别， 对对对， 不要活在无他 中。其实你就只要想，他也有，我也有，每个人其实 都会 有，嗯，大家都一样。 话说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三月底了，今天3月28号，然后已经开始有人在看母亲节的预购了呢。 因为现在你知道要去逛街，然后你靠柜、嗯、他们一定会说接下来我们母亲节档期要上了、嗯、然后什么时候会开放什么 VIP 提前的话，你有需要可以过来，所以柜姐已经开始在洗脑母亲节这件事情。 哎呦， 嗯，怎样？就是您要帮您的苏小姐购入一些东西吗？ 买了好东西给苏小姐，苏小姐也不会用，所以买了都 是浪费。你怎么 知道她没有 用？你有去检查她的化妆柜是不是？ 我妈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嗯，那你曾经买那一些？ 因为有其母必有其子，因为我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就人家送我东西，我就觉得哇，这东西好东西啊！可是我不会瞬间马上拆开来用，我就是留着留着留着留着留着，一直留着留着， 然后就到了每日一丢的系列。 嗯，最近的每日一丢，就是因为卡铁好像在2年前送了我一台刮胡刀，我一直没有打开来用。他现在就一直告诉我说：“你把你现在刮胡刀丢掉吧，你快用我的吧，快用我的吧。” 那你为什么不用他的？ 我也不知道。就像他2、3年前也送我一台电动牙刷，然后我也一直都没有用，然后就后来拆开来用以后就坏了。 用一次就坏了， 用没几次就坏了，就无法充电了。 那康强应该就直接就是他自己把那个刮胡刀拆开，然后放在你们家浴室的那个洗手台那边。 然后就像广播女神送我的生日礼物送鞋子，哇，好像也是隔了2、3个月， 他超久之后才穿的，就是久到有时候我想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 不 是 不是，我想说是不是其实 size 不对？ 哦， 因为我是猜的嘛，嗯、size 不对，所以。你试穿觉得好像可以，可是当你真的要穿发现不合脚、嗯、然后你不好意思跟我说、嗯、然后我们还想跟你说其实你可以上网卖掉，我不介意。 哦哦， 然后后来欧马克跟我说的理由是那双鞋太白了。 对啊，我想要维持它，因为前一阵才比较常上电视，然后你知道都需要新的鞋子、 嗯、 但你也知道就是这种事情一阵一阵，最近都没有通告，没得用啊，今天也穿新衣服就直接出场了。让自己的 middle like a beast, the beast and getting the pick. 3:3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欢迎你每天下午的锁定啊！我们周末的时候也有重播，也欢迎你就持续的锁定飞碟联播网啦！也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加入我们的讨论。最近有什么用到什么新产品啊？美妆保养品觉得厉害厉害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 App 上面呢，有反映说为什么要追求没有粉刺，就是希望在男朋友面前，因为是素颜的时候，不会让男朋友说你是谁的那种问题。 但我有个问题，就很多男生他自己也有粉刺啊。 对。 那他有什么好吓到的？ 就是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 你也有啊，我也有啊，我们都是人啊。 所以一般来说，可能不是男朋友要求，我觉得是 给自己的要求， 都是女生对自己的自我批判，觉得说哈，我不能这样，我素颜很丑，没有办法见我的情人。 那是因为你一直希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状态在男友面前，但是其实他对方是不会嫌你的。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啊，很多男生， 你在看得出素颜跟没素颜的差别。 对，然后尤其在我觉得越年轻的时候越是这个样子，就会说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你化妆，就其实我觉得你素颜就很漂亮。 所以你现在是天天反而逼卡条化妆吗？ 哦，没有逼，没有逼。 那你看的到底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就是你真的有发现说，我的女朋友有鼻头粉刺，会让你很震惊，或是觉得哦，我的女朋友怎么会有鼻头粉刺？哦，我的女朋友怎么会有毛孔？这件事情有困扰你或吓到你过吗？还是你看都觉得就是很正常一件事情？这个停顿，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办公室的女性 OL 他们没有办法打字跟移动滑鼠吗？他们都停哦，在等男性的发言哦。我现在没有办法上班哦。 不会，你们生来就是最美的。 完蛋了，这句话真的不行，这不行。哇塞，我前面铺成你这个样子，你给我这样回鱼蛋，大家现在开始狂问了。好了，回归正题，那到底什么可以除粉刺呢？ 没有，可是你化妆，我根本看不出来啊。 那我化妆你看不出来？ 对啊。 我卸妆你看得出来吗？ 什么叫做卸妆？卸妆以后你的鼻头粉刺，你不是前几天有一天没化妆吗？ 哪一天啊？我还是会擦隔离霜出门啊。 就那一天你说你没化妆的时候，然后其实有吓到说，哈，你今天没化妆吗？ 我都有擦隔离霜，我觉得如果没有好好化全妆就是没化妆。嗯。但我不可能全素颜出门。哦。你最转移什么话题？ 哦的， 就是还是要回到，就是你就是以你自己的快乐为主。嗯哼，你素颜出门很快乐， 你就素颜， 你就素颜，你化全妆化得很认真出门，你觉得很快乐， 你就化全妆。 对对对对，把你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啊！ 没错，没错。 然后呢，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是，就这几年就突然那个玻尿酸原液就变得非常的红，就大家觉得说，不管你用化妆水，你用什么东西，然后就掺一点那个玻尿酸的原液在里面，好像那个保湿成分会再提升。嗯，然后我自己之前呢也是很爱，就去那时候还没有进台湾，去日本都会买那个太阳社的玻尿酸原液，反正我就是用化妆水就挤滴在里面，就咕噜咕噜，就好像会加强保湿的感觉。嗯嗯嗯，他现在也进台湾了。然后呢，前一阵这个太阳社玻尿酸，他就出了他们自己出的面膜。然后因为我用那个玻尿酸原液，觉得感觉很不错，所以我就觉得天哪，他出了面膜，那应该一封上去保湿爆水感咯。嗯嗯，所以上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去福冈哦，找好多家，就是一直就是只为了找那一盒面膜，就跑了很多家，买了之后就极为普通。所以我是只是提醒大家说，就是你去日本，如果你也是喜欢用太阳色玻尿酸的人， 那个面膜你就是随缘有看到有机会、 哦、不用特意去找跟买， 对，它用的是不会过敏，可是那个面膜的纸比较厚一点，然后就敷完感觉还好，就是没有到很惊艳的感觉，就是 你不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找它，我怕你不开心， 好好的玩吧。 嗯，劲歌歌曲 全能男团泰坦，人歌善舞，会创作，穿着打扮除了受到歌迷的关注及喜爱，还获邀出席台北国际绅士周，因而创作出这首充满浓浓 funk 曲风的《求爱情歌》，请听泰坦《百变绅士》。今天不工作，起床后先来杯 espresso。今天有一场约会，穿着挑剔的我，让我教你怎样不会出错。香水乱洒，有点丑衬衫，换上白素 T， 卷起裤管，骑 Vespa 过不去。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吼吼，上杯上杯啦， 哎，什么事情吃到这么欢喜？ 大家嘛炸好米，现在是吃米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家嘛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家嘛做伙吃好米，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点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阿姐路阿姐， 阿姐路阿姐，爱就爱吧。许茹芸《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巡回演唱会即将在下个月4月20号的台北小巨蛋登场。今天美眉爱漂亮，最后有一个问题呢，交给雷射达人吴玛丽女士来回答。请问皮秒雷射的淡斑跟粉刺的效果如何呢？ 好像我听说皮秒对于除斑是真的蛮有用的，但是你要不要先查一下皮秒的价格跟你的 预算 够不够神，因为它的价钱真的是比较高一点，你要储备好一些钻石战力， 这 才因为这个应该一次会有效果，可是你他就会 告 他就会告诉你说 要一个疗程 三次啊，那个好贵哦。 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很难讲的话，怕不好听，怕你听了没反应，年轻 场红着时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 就爱吧，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时间来到了3:53，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了时候再见的时候，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营的《时候》，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我们明天再见，你好棒。嗯，有毛孔跟毛孔共生，不要过度的批判自己了。明天见， 拜拜。 像归云自伤，不如徒劳的金藏在明，像跪着存自己年里最初痴情，我梦念想成受气大举拳打跪杂嚷，原地滚乱发愁， 全主打。 不要睡着，小心怪奇少女，比利·艾利许。引爆话题潮流，乐坛唯一焦点，全球数位串流狂刷60亿点击，未满十八，颠覆流行，超乎想象。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ol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You say, come over, baby. 让全球惊醒的超级新人比利·艾利许首张大碟《比利睡了，比利去哪儿》，请听环球怪奇少女比利·艾利许《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old. Watch me make 'em bow, one by, one by, one.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one. 探问问一零一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把狗子搬去，让你稳稳稳。一零一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有风，山雨